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四十集，他哥这么好，一定也会对恋人很好，哥哥也会这样宠爱那个人，照顾他的一切，陪伴他一生吗？从爷爷奶奶家回来后，云建威把自己关在小书房，闷闷不乐看电影、睡觉、玩手机。他躲在毯子里和胡文泽发消息：“ 我失恋了。” 放弃爱情幻想，迎接六月中考。 云建威气得一蹬腿，翻身打字：“ 我现在很郁闷。”“ 谁让你喜欢直男？命中注定你失恋。”“ 我又不能控制自己，想喜欢谁就喜欢谁。”“ 你是不是傻啊？就你这长相，这家世，以后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找不到？眼界要放开阔，心胸要放宽广。” 云建威觉得胡文泽说的有道理，打开网页开始搜世界各地男明星帅照，然而翻了一圈下来，还是觉得他哥最好看。云建威心累，随手打开之前下载的那个国外社交软件，点进那对情侣的账号，想看看有什么更新。账号的最新一则内容正巧是昨天发的，配图是一张全家人在户外一起野营烧烤的合照，文字写着：“令我感到幸福之一的事，就是家人与爱人的陪伴。”云建威羡慕地点开照片看很久，又看完了他们最近更新的几条内容，翻来翻去，然后抱着手机出了神。过一会儿，云建威点进这个账号的私信聊天入口，开始在聊天框里打字。他一字一字斟酌，一段话删删减减，编写完后还仔细检查了是否有语义错误，然后点击发送。晚上十一点多，七分关灯上床睡觉。他入睡快，刚躺上床没一会儿就睡熟，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感觉怀里拱进了个什么东西，他差点以为被小猫小狗钻被窝，一激灵醒过来，闻到一阵清爽的沐浴露香味儿，还有一团软乎乎的触感。他反应过来，习惯地拿被子把云建威包好，抱进怀里。云建威紧挨着他，依恋地蹭进他的颈窝。 哥哥。 嗯。 你晚一点恋爱吧，我想你多陪陪我。 好。 云建威小开心地露出了笑容，安分了。 哥哥睡觉。 齐峰放松下来，很快沉沉睡着，云建威却一直精神地睁着双眼，手脚贴着齐峰，被他哥的体温烘得暖热。齐峰侧躺抱着云建威，熟睡时呼吸平稳起伏，眉目安然。他的头发有点长长了，云建威扬起脸看着他的头发，心想找时间再带他哥去趟理发店修剪一下。他的目光落在齐峰的脸上。静谧的夜晚，云建威听到自己的心跳陡然加快，他忽然就感到脸开始发热，舌尖变得干涩。他小心翼翼往下看齐峰的嘴唇，那双唇不厚，却有一点唇珠的形状，看起来很好亲。云建威捏紧自己手指，脸已经轰轰的发热，他左右为难，心跳在砰砰打鼓，想亲一亲他哥。他很小心往上蹭，与齐峰挨得极近，鼻子几乎碰到了齐峰的下巴。 夜静悄悄，云建威感到自己的心跳声已淹没了房间。他从未如此的靠近齐峰，两人的唇只剩一指的距离，温暖的呼吸交错，令人产生亲密错觉。下一刻，云建威放弃了，他满脸通红缩回去，鸵鸟般埋进齐峰怀里，紧握的手指放松，手心迟来的感到疼痛。他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这样万般小心敏感地喜欢上自己的哥哥。 你好，乔伊斯，我们已经仔细阅读过了你的私信，看来你似乎是一个正在经历恋爱烦恼与性取向意识觉醒烦恼的小孩。很可惜，我与 Jeff 都不是专业人士，无法给予你心理学上的专业指导。在我看来，爱情是很美好的，无论对方是同性还是异性，性别都不足以成为你不爱对方的理由。当然，作为一个经历过很多次失败的成年人，我必须负责任地告诉你，爱情也会无疾而终。对此，我的建议是，保持一颗积极期盼的心，永远相信真正的爱情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希望我的回复能对你有所帮助。 11岁生日的时候，云洪洲送给云建威一本书，叫做《穿过星星的乔伊斯》。云建威偶尔翻过这本厚厚的科幻小说，看得很囫囵，只记得大概讲的是主人翁乔伊斯驾驶他的飞船在宇宙中穿梭旅行期间所遇到的各种冒险故事。云建威看书没耐心，一本书看了好几年，连三分之一都没看完，还忘了剧情，唯一记得就是主角乔伊斯，于是这个名字就被他拿来做了自己国外社交软件上的账号昵称。他得到了对方的回复，心情好过一些。的确，就算暗恋无果，人还是要积极往前看，一直低落可不像他。云建威打起精神，当天放学后拉着胡文泽在家附近的超市买了一堆食材，拎回家开始忙活。今晚他爸加班，他哥上晚自习，他准备给两位大忙人做顿夜宵。他买来不少河鲜，还买了乌冬面和豆腐、青菜，照着手机上搜到的菜谱做海鲜汤和炒面。他穿着小熊围裙，卷起袖子，白生生的胳膊泡在水池里洗隔离，认真跟着视频调酱料、切水果、榨果汁，不知不觉忙到天黑。云洪洲加班回家，一进门就闻到香味，他一路闻着味儿进厨房，看到儿子在料理台前忙来忙去，灶上煲着热腾腾的汤，旁边垒着新鲜蔬菜和水果，放一大壶鲜榨果汁。云建威回头看见他， 爸爸，吃宵夜吗？ 中午吃的食堂，晚上只吃了一碗泡面的云洪洲十分感动，过来帮忙端汤。 哎呦，今天怎么有闲情做夜宵啊？ 哎呀，看你工作辛苦啦，都给你炒个面，特制酱料，肯定好吃。 半个小时后，齐峰也回了，云建威听到声音跑出厨房。 哥哥，我做了宵夜。 齐峰放下书包过来，云建威喊他洗手，齐峰洗手上桌，端起盘子吃炒面。云建威期待地看着齐峰， 好不好吃？ 很好吃。 哎，怎么不问问我好不好吃呢？ 云建威把锅里的面舀给他爸， 你赶紧吃，吃饭的时候少说话。 云建威照着食谱调出一碗浓郁的酱汁，拌在煮熟的乌冬面里，边搅边熬出浓稠香味儿。等酱汁入味儿，再捞出，撒点胡椒和香叶碎，一餐厅的香气。云洪洲和齐峰以行动表达对他厨艺的赞赏，飞快解决完了一锅炒面 喝干净汤，喝完果汁，吃饱喝足后收拾碗筷，清理厨房。